中宁呢就是出枸杞的地方。 哎，对 啊，这个要吃就吃中宁的枸杞， 跟这个长白山的人参、东阿的阿胶还有琼珍的荔枝， 对对对啊。另外呢，要吃头茬的，为什么吃头茬的枸杞呢？ 这个里边就有讲究了，因为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地区啊，咱们北京啊，可能是很少能吃到头茬的。 嗯， 但我们当地比较能吃到头茬的，因为果农自己都会留一些。因为您看啊，这个枸杞跟韭菜是一样的。割完一茬又长一茬， 哎， 割完一茬又长一茬。但是您想，这个枸杞它吸收十天的营养， 嗯， 和它吸收半年的营养， 那真是不一样。 哪个营养更多？ 嗯， 头茬的枸杞，通过今年的11月份开始不出果了， 嗯， 开始慢慢的累积累积累积，一直要累积到来年的五六月份长出第一茬来， 嗯， 这个日精月华全都吸收了，而且您说这有一个冬藏的过程， 嗯， 那么。好，头茬摘完之后15天又长这二茬， 哎， 那不就是相对稀点了吗？ 对，所以头茬是经过三四个月哈， 啊， 这样冬藏， 啊，至少三四个月， 哎，然后出现了头茬，然后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的，它的个头啊外貌啊都是不一样。 没错，但是也要注意一点，嗯，特别大的不是我们中宁。 没错没错，而且呢不是特别红啊， 哎， 我发现这个枸杞我泡完了以后它是有一种橙黄橙黄的感觉。 这个汤色应该是橙黄橙黄的， 对， 然后本身呢是有一点红色偏暗的感觉的， 嗯， 这是好枸杞。特鲜亮，就是特别红的那种枸杞， 嗯， 不对， 你要打一个问号。 对，泡出汤了以后深红深红的也不对。 嗯，好的，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头茬的枸杞啊。 嗯， 今天这个组合呢给大家一共是十大包 。 那么一包里边呢咱们有20小包， 嗯， 一小包呢是7克一小包，就是说这个7克呢好像是一天人吃的这个 咱们正常，您都正常，您每天吃7克。 所以呢这个十大包的话呢就是将近3斤的枸杞，啊。 将近三斤， 啊。将近3斤的枸杞，啊。 没错。 那么市场价刚才您说像这个品种的哈，这个级别的应该是得300块钱一斤， 嗯。是这样，这个一般的呢，就是咱们说比较末尾的，靠末尾摘的，嗯，还得是好的枸，正经的枸杞，100块钱一斤， 嗯， 10块钱一两，稍微我们在中间采摘的呢，能卖到200块钱一斤。 哦， 但是像这种特优级头茬的，至少您得看300块钱一斤。 没错，所以呢，像这个将近三斤的话呢，也得800-900块钱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？ 您，嗯，说 299。 好嘞，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，299啊，真的是非常棒哈，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。 嗯， 过日子嘛，咱们就得精打细算。像这样性价比高的哈，这样的产品， 这样 的 多囤点， 大家多囤点。 很， 因为像枸杞这种东西大家家里都得有， 而且这东西 能 放得 着， 能 放得住啊， 嗯， 所以299大家拿走的是10大包来自于宁夏中宁头茬的枸杞，啊， 头茬的枸杞， 省多少钱呢，嗯，啊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，仅限本档节目啊， 哎，谢谢 周老师，过了这节目时间， 太感谢周老师， 这个订购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优惠， 您可以到我们网店去看，得了，我不给我们自己做啊， 是 您记住了，是我们奇宇的品牌， 对对对对， 您可以去看一看， 对对， 我就不给，因为我们现在做活动，嗯，电商做活动还458呢， 是是是， 这只有在咱们北广啊， 嗯， 而且刚才感谢一下周老师，真的只能仅限咱们节目播出的时段， 对， 另外呢，其实刚才周老师说一点很重要，对，年节比较多， 嗯， 哎，您可以 下半年各种年节 送送健康嘛， 嗯， 对吧？真的比您现在送烟送酒什么的，我觉得要来的更实际， 没错没错 啊， 而且它适应面非常广，是吧？ 没错， 老人呐，啊，男人女人呐，啊，孩子都可以吃， 建议大家多吃一点， 啊，泡水啊，泡酒啊， 嗯， 炒菜啊， 嗯， 啊，拌菜啊，炖肉啊，熬粥啊，都是可以用得着的。 我给大家主要建议，嗯，您每天带上一袋，就是白嘴吃， 嗯， 这样您才能把这个营养吸收掉。 没错 啊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说到枸杞啊，吃枸杞就要吃宁夏的 啊，是要吃宁夏的，嗯，因为这个枸杞在咱们中国的西北地区呢都有种植，无论是甘肃啊、青海还有宁夏， 嗯， 但您听说的一定是宁夏中宁的枸杞， 嗯， 这个取决于我们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， 对， 因为就好像说您吃哈密瓜您肯定吃新疆的， 对， 对吧，它一定都是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所造成的， 嗯， 所以这个也不用过多的给大家解释，但是您要记住吃枸杞的时候能吃到头茬好的， 嗯， 因为可能我们这一年下来啊它有好多好多茬， 嗯， 但是后边的营养跟头茬的真的就不太能比， 没错没错。 那么头茬的每年就这些，吃完了，您要想再吃，

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